连分房的可能都有的是那种、 嗯、 比如说是按照这种经适房的标准的、 嗯、 那有的可能就是按照两限房的标准的、嗯、这个可能还真不一样。 对，它是这样，分房的时候它有那种集资建房， 嗯， 还有一种就是刚才咱提到经济适用房，刚才提到了回迁当中有可能有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申购的啊也存在这种经济适用房， 嗯， 还有一种就是集资建房，单位申请的时候就是经济适用房，集资建房。 嗯， 哎，这个有的时候也是经济适用房， 对， 你一定得分清楚。 分清楚， 啊、 没错。 房屋性质。 嗯，所以这个房屋性质，大家在买卖的过程当中，第一件事你就得先干这事儿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对， 对吧？啊， 错了。这法律不保护你的权益， 没错、啊、 过不了户。 对、 嗯， 然后呢，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刚才也聊到回迁安置房，包括可能要看不同的性质哈、啊 嗯， 但每种房子它可能有每种的一些限制条件。 嗯、 那比如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像刚才说的这个，它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条件？ 啊，这个房子 这就应该就没有是吧？ 啊，这房子它本身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它一般的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没有什么限制。 大多数的90%的八九十的这种回迁房嘛，都是没有限制的， 嗯、 基本上。目前我了解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屋， 嗯， 啊，一小 就拿到房本就可以上市的这种， 哎，拿到房本就可以直接进行交易买卖， 嗯，嗯 啊，不用等5年。 嗯，好的。那刚才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啊，说这李德没有支付剩余的这种购房款的这种行为哈、啊，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他会不会是违约呀，或者怎样？是不是还得看他们当初怎么约定的吧？ 哦，在这个合同里边，他这个前期的一共是90万的购房款，前期的10万元定金已经付了。主要的购房款70万元也付了，就是还剩下一个10万元的一个尾款。 嗯， 那么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呢，这个10万元的尾款呢是在过户当日支付。 嗯，所以它不应该不算违约啊。 对对对，应该不算违约、 嗯， 因为现在这个过户的日子呢，现在卖方的反悔了，现在不过了。 嗯， 那么也不确定哪天过户。那么既然过户的这个日子，他不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过户，那么按照我们合同法的规定呢，这个买受人可以行使一个叫。同时履行抗辩权，我们叫同时履行抗辩权、 嗯、 那么什么叫同时履行抗辩权呢？那么就是说双方呢在合同当中约定了各自的义务啊，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卖方是交房，是过户，是过户、 嗯嗯、 买方呢是在过户付款，双方都有义务，卖方是过户的义务，买方是付款的义务，但是没有先后顺序。 嗯， 因为没有先后顺序，比如说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还是先过户再给钱， 嗯， 没有顺序，那么就是同时履行，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呢是过户当日支付10万元的尾款。 嗯， 那么因此呢，由于对方卖方不过户，那么我可以不付款，我行使一个同时履行抗辩权、 嗯、 就是这个双方的义务应该是同时来进行履行、 嗯、 那么你不履行，那我也有权也不履行、 嗯、 啊，就和我们买一个货一样，是吧，货到付款，他货不按时送，我就不给他付款、 嗯、 同时履行抗辩权嘛、啊、 没错， 或者我给他货他不给我钱，我可以把货再拿回来，我就不给他。 对， 这叫同时履行。 同时履行 啊， 嗯。然后，那刚才这个合同啊，上面写着说，张军应该在合同签订之后90天内配合李德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登记。 嗯、 但是，因为确实这个房本它不是没下来嘛，到2011年11月才下来。 啊、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从这个2011年11月才具备过户条件？那如果说张军延迟了这个过户的这个违约日期，咱们应该是从哪天开始算起呢？ 他这个是这样。他这个呢严格来说按双方合同的约定呢应该从07年，因为他们07年签订的合同嘛， 嗯， 然后90日内过户，从签订合同后90日内过户，因为他是8月份签的合同，那么按说的话应该是在11月份啊，11月11号、 嗯、 大概这个时间就应该双方去过户。那么由于呢这个房本到了2011年，事隔了4年以后啊房本才下来，那么这个违约金呢严格来说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07年11月份开始起算。 嗯， 当然有的听众朋友们会问，哎，为什么他这个房本都没下来，他怎么约定了从签订合同后90日内就过户啊，这房本还没下来了，怎么就约定这么快的过户时间？ 对，他们怎么想的当时、这个 其实他们也没多想，因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他们都没注意看合同，因为中介公司呢他提供的这个合同的文本啊是一个格式的文本， 嗯， 就是这个签订合同后90日过户，这个不是手填的，这合同里本身就是那么印的。大家所以签合同的时候呢，用的都是一个起草好的一个模本，都是打印好的模本，所以买卖双方的谁也没注意看， 没看，嗯， 哎，所以这个内容实际上这个条款实际上双方是存在一个误解的， 嗯， 实际上他们按照他们的意思，按照他们口头的这种约定，实际上是取得房本后啊、是取得卖方取得房本后90日内来进行过户， 嗯， 这是他们的口头的约定。由于他们用的这个文本啊是中介公司的一个格式文本，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5%。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啊，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啊，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一个精英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还有一个呢，如果您有房产法律的问题，可以把您这个问题呢简单的写一下，然后呢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这个手机号一起留下来啊，这样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也是给您打电话。再一个呢，因为今天这个李松律师来了啊，照样还是会送大家一些礼物哈、啊、今天呢送给大家的礼物呢还是啊李松律师所写的那本书啊，就是李松律师说案啊，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啊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一种案例啊，你比如说有这种二手房买卖的、回迁房的、公房的，包括像拆迁的啊等等。那只要是大家有这种房产的一种问题的一些或者是纠纷的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啊，里面讲的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留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包括想写到我要书啊，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会随机的来抽取5位的幸运听众朋友来获得我们这份奖品。行，那我们下半段内开始呢，还是先把我们上半段的一个案例啊给大家来说完啊。 好的， 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个这个比较早买的这个回迁房啊，然后卖家呢这个不配合过户哈，这个这样一个案例。那刚才我们也是在聊到哈，就是说这个如果不配合过户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救助的一些法律的这种途径哈，简单的跟大家聊了一聊。那我们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购买这种回迁安置房和普通商品房肯定是不一样的哈，它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啊，我们把这些风险在法律上面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吧。 哎，可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购买这个回迁房啊和这个购买普通的商品房它是确实有一定的区别。主要区别在哪儿呢？那么商品房呢，那么你买呢是从这个开发商这里来进行购买。 这个回迁房呢，你是从回迁户那里来进行购买， 嗯， 那么开发商的这种诚信度肯定要比回迁户的这种诚信度它要高啊、 嗯， 因为开发商他不会轻易的说房子涨价了就给你反悔啊，他更多的可能是房子的其他问题， 嗯， 啊，比如说房屋可能存在一些质量的一些瑕疵啊，或者配套不完善，但他不会说开发商给你签了合同说房价涨了，我把房子给你收回来找理由，那不会，我干这么多年的律师也没有遇到开发商给你毁约的啊， 嗯、 啊，那个大部分呢都是。拆迁户毁约的比较多啊，所以这种呢，就是首先您，这两者的区别呢，就是交易的主体不一样。 嗯， 那么回迁户的那个呢，他那个这个诚信度呢，他没有这个开发商这种诚信度要高。 嗯， 第二个呢，就是周期比较长。咱们普通的商品房呢，就是你从交房后最迟不超过两年，这个开发商就得把房产证就能办下来， 嗯、 就能给你办证。 嗯， 而这种回迁房呢，它遥遥无期啊，它可能三年五年。甚至八年九年都有可能， 嗯， 因为法律上对这一块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这个拆迁人得多少日之内，那么必须要取得这个房屋的产权证，这个协议当中没有这种约定， 嗯，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三年五年七年八年都是他，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比较长，那么长的话呢，就风险就比较大，啊，本身的主体可能针对的是个人，他的诚信度就相对要低一些，那么时间又长，更容易造成这个卖方。的毁约， 对 啊，当然在房价上涨以后，卖房就容易毁约。 对，时间一长就说不出来有什么样的事儿、 所以大家如果买这种房子、啊，就得有这种心理预期，我得做好准备。 嗯， 哪一天卖方如果这样跟我反悔，我就要有可能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和他打官司。你首先要在心理上要承担这方面的风险。 嗯， 你能承担，你就买；你承担不了，那你就多花点钱买开发商的房子、 嗯、 啊，或者买及时的过户的二手房啊。那么。要注意的风险有哪些呢？我觉得呢，其实挺多的。一个呢，我觉得呢，就是买这种房子的交易主体，出卖人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本身并没有房产证， 嗯， 他根据什么把这个房子卖给这个买受人？他根据一个是有一个回迁房安置协议，回迁房安置协议是谁啊？就是这个出卖人和拆迁人所签订的一个。购房的一个协议，就是购买他购买回迁房的一个协议。 嗯， 那么这个购房人，他有的时候，并不代表就是被拆迁安置人。拆迁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签一般的牵扯到回迁房的要签俩协议，一个是拆迁协议，拆迁协议呢就是那个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协议。这个被拆迁人呢，一般呢就是原被拆除房屋的产权人。 嗯。 这个协议里边呢，可能还涉及几个人，就是安置人口，就是他的一些同住的一些家属，户籍在册的同住家属， 嗯， 这些人呢都是安置人口。那么在签完这个协议以后，就是我说的还要签一个，如果涉及到回迁房的话，因为这个回迁房也是拆迁户要买嘛，他要和拆迁人签一个回迁房购房协议。 嗯， 这个回迁房购房协议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被拆迁人，就是原拆除房子的产权人，也有可能不是他。也可能是那个拆迁协议当中所涉及到的安置人口， 嗯， 可能是他的子女， 嗯， 也可能是他的孙子女， 嗯， 也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所以呢，所以我们在买这种房子的时候，就要把这两个协议都要看清楚， 看清楚到底是谁的，是吧？ 对，有的时候拆迁协议是被拆迁安置人，也就原拆除房子的产权人和拆迁人签订的，但是回购房协议，他并不一定是拆迁人，也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他， 嗯， 所以你要把这两个协议都要读懂，都要读清楚。最好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他们都签上字。 嗯， 首先出卖人肯定是回迁安置房那个协议的这个购买人，是他是这个是这个咱们这个房屋买卖协议的出卖人。但是呢，你最好把这个被拆迁安置人的名字也写到这个协议当中去，就是他也同意了。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拆迁安置房呢，他呢主要是安置给被拆迁安置人的，有的是被拆迁人呢，他要不了那么多，他可能要分给自己的子女啊。或者兄弟姐妹要分给他们，这就出现了这个回购房协议的这个购买人和拆迁协议的被拆迁安置人不一致的地方，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买这种房子，就要把这两个协议的主体要搞清楚。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两个主体都写上去。 嗯， 这样的话呢，防止以后有变化。啊，有的他说李主持人说了，那个会有听众朋友问说李律师会有什么变化呀？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回购房协议啊。他由被拆迁人、被拆迁安置人来指定，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签，也可能让自己的子女签。 嗯， 他到时候给你变了怎么办呢？ 对，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两个人都签 上，都签上。 这样的话呢， 你就避免交易的这种风险，防止它毁约。 哎，这种拆迁的人呢，他需要也有这种这种政策法规的这种约束嘛？比如说，只能两套房什么的这种。 那个是这样，那肯定有相应的这个在分配这种回迁安置房的时候，它肯定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标准呢？比如说，是对原有拆出的房屋的，比如说1:1的一种置换。 嗯， 我拆了多少房子，我给你置换多少回迁安置房。还有的时候呢，我不是房屋的置换，我是按照人口给你相应的这个购房指标再来买。 嗯， 比如说你们家三口人一人50平米，我给你150平米。 那现在有北京的这种限购政策，因为我看有的这个可能一下给你4-5套这种，那可能就比较麻烦嘛。那这种是不是 不麻烦？作为被拆迁人，他肯定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就是说，在分配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就是可能一家人会打架这一块。 但是他如果比如说是这，比如分了这种4-5套的话，他 是不是受限购的限制？ 对呀、啊，他就可能、 这种房子不受限购的限制， 不受限购 啊，不受限购的限制。这种房子的话，你比如说你原来已经有2套房子了，比如说在北京市，但是你拆迁了，你不能是因为你有2套房子了，他就不给你登记了这一块。但是啊。你虽然它不受限购的限制，但是呢，它无法要求被拆迁的人一下子取得3套房子或4套房子，这可能不行。有的时候就是你虽然是被拆迁的人，我给你比如说安置了3套房子，可能你可以写一套，你的子女可能写了一套，你的这个外孙子女可以写一套，但是我不允许被拆迁的人一下子写你3套的名字，这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限制。这个呢就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之间呢再有一定的协议来进行。大家有一定的约束，这个钱这个房子到底你们之间是如何来进行分配的。这个呢可能会对被拆迁的人有一定的限制，就是3套可能给你安置3套回迁房，但我不允许这3套都写到你的名下。 那这个会不会占用，比如说因为有的人会问啊、说我这个让自己子女写一个，或者让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写一个，是吧，那会不会占用人家的这个买房的资质呢？ 是这样，这个房子呢如果没有网签之前你是查不到的。没有网签之前，因为你单纯签了这个协议的话，你不好来查，因为他们没有输入这个网络的这个网签这个流程，那么房也没有房产证，你查不出来这一块，所以他有的时候你可能安置了个回迁房呢，你再买其他房子呢，由于你这个房子没有做网签，也没有房产证，可能查不出来，你在申购这个购房资格的时候，可能仍然能办下购房资格来，啊，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这种房子如果你购买了以后，如果你再申请其他保障性住房，比如说自住性商品房、两限房。甚至共有产权房，这个就算你有房子了。虽然你也没有网签，只要你做了购房人，就视为你有房。 那如果是商品房呢？ 商品房没有，商品房的话，商品房就按那个限购政策，按这个来这个标准来走。那你看你网签没网签，你要没网签查不出来。 网签了之后还是会占你一个名额的 啊，你网签了肯定要占你一个名额。 对对对， 这种房子呢，我说的是不受限购的限制，是你原来有了房子了，再分配你这个房子，你不受限购的限制。但是一旦分给你了，你又做了网签，或者是已经取得房产证了，这时候你再办购房资格的话，这算你的一个购房指标。大家得区分这两种情况。 没错，好的，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李松律师这本书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留下来啊，我们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那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聊到这个回迁这玩啊，因为这个里边的问题挺多的啊，比较细啊。那我们在购买这个回迁安置房的时候，因为之前我还说，如果大家不了解，就尽量的不要买这种房子，因为风险也挺大的哈。那如果说我一定要买，或者说它确实比其他的要便宜很多，可能我也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呢，我觉得这房子而且还挺合适。那如果要买的话，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能够把一些问题给它杜绝掉？ 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刚才我提到了一点了，就是和谁签，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实践当中呢，我们遇到过这种回迁房诈骗的这种案件。因为这种回迁房呢，出卖人在卖的时候他没有房产证，那么他卖他凭什么卖呢？他就是拿着自己和开发商签的那个回购房协议来证明他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来出卖。实践当中我们遇到过这种，就是这种出卖人他伪造这种购房合同来出卖房屋。最后这些买受人啊，过了一两年以后，别人的房子交房了，他去找房子的时候发现，哎，他的房子压根就没有，或者房子是卖给别人的，根本就不是这个出卖人的，被骗的那种事实。所以呢，大家买这种房子的，大家要避免被骗，最好呢就是拿着这个出卖人，他最起码会给你一个 回购房和开发商签了一个回购房的一个协议，你拿这个回购房的协议到拆迁人那里去了解一下情况，这个拆迁协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避免被骗。因为我接触了大概有个三四起被骗的案件，而且一旦被骗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是很多人，你到时候这个诈骗犯一旦一个是你不好找他，第二个呢你找到他以后，即便比如说公安机关把他刑拘了，但他一般这个这些款项他都挥霍了，你可能既拿不到房子也拿不到钱， 对， 所以大家呢一定因为你要买别的房子，你可以到房管局或住建文局查一下这个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拿房产证就能核实。这种房子的话你到房管局查不出来，所以你只他给你伪造个他给你刻一个章，给你戳一个章，自己弄个份合同，很难就把买受人给蒙了。这一块所以大家保险期间最好拿着这个协议到开发商处核实一下这个合同的真伪。 我觉得呢 签合同的时候呢首先要避免被骗， 没错 啊。当然另外呢在合同的一些条款上我觉得一定要完善，最好找专业的人士来进行起草。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风险大，风险大的话那你就要把各个条款把它做完善， 对， 避免呢卖方进行毁约。因为卖方毁约呢他很多的情况下呢都是钻空子，他不是说一下子就给你打官司，他肯定就到处去咨询去研究，哎，我这个有没有空子可钻，能不能来进行反悔。很多的时候他都是在合同当中找漏洞，比如说你合同当中如果卖方反悔赔偿我一半的购房款，哎，卖方他就抓住了，如果反悔赔偿我就反悔了，现在房子收了两倍了，我赔你一倍，是不是我还赚一倍呢？很多情况下卖方他都是抓这个合同的一些漏洞或者是条款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他来进行反悔。所以呢第二个我们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就要注意，要把合同的条款尽量做完善，最好有专业的人士来帮你进行起草，这样的话呢避免卖方钻空子。 正好我们这边有一位快乐兔还问的说，如果遇到拆迁不懂可不可以请律师呢？当然可以了， 可以， 是吧？ 律师去咨询咨询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不是一个小事儿。律师找律师咨询咨询呢再避免 出现问题， 避免一些问题的一些发生，是吧？因为咱刚才分析了这种房子是在所有的房产买卖当中风险最大的一个。 对，因为确实它不是说这个房本的问题， 商品房你直接和开发商打交道， 对， 你不会担心开发商给你反悔，房子涨了给你收回来，你不用担心。普通的二手房及时就能过户，两三月就能把户过了，也不会存在这样的。 这时间太长，主要是 对了一下三年五年七年都有它，你说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啊？ 没错， 所以找人咨询咨询，找专业的人咨询咨询是很有必要的。 是的，我们再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拆迁安置房呢，它的这个性质比较特殊，房产房屋刚才咱最开始不也提到吗？说可能有一部分说法院可能不会支持，那这个时候如果认定无效了，那这个我们买方能主张哪些权益呢？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有必要来这里说一说的，因为有些房子，你比如说两限房，也是回迁安置的两限房，那么即便买了五年，虽然能交易，但由于签合同的时候不满五年，有些法院也给你认定无效了。无效以后呢，按照咱们合同法的规定，那么房子你要退给卖主人、出卖人，出卖人呢要把购房款还给你。那么现在呢，主要是牵涉一个损失的问题，也就是房子升值了，这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这个房屋升值的损失，我觉得应该让卖方来进行赔。那么因为他毕竟是他毁约了。而且呢促成这种无效的合同卖方是有过错的，关键的问题是在哪儿呢？怎么让他赔？因为我接触了一些客户呢，他们打这种官司没有相应的经验，他被法院确认无效以后呢，他马上就要索赔，结果索赔当中他就要牵扯对房子一个评估的问题，当时买的时候比如说90万，现在可能是300万，你得把这个300万得评估出来。那么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房子不满五年，人家评估人啊，人家给你评估不出来，您这房子90万我评估完了，可能按照两限房的价格评估出来是100来万，我就按两限房可能也有变化，但是评估出来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没法按照商品房市场价的商品房来给你评估。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索赔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一定要在满了五年以后能够进行评估的时候然后再打这个索赔的官司，这样的话呢你能评估出一个市场的价值来，这样呢有利于让卖方呢给你多赔钱。 没错，所以说有的时候这里边的细节还是挺多的，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其实这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展开来细说， 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 宏观上大概的说一说。 对对对、 啊、 以后吧，我觉得大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嗯、希望我们给您讲得很清楚的话、 嗯、 一个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是吧、 嗯、 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些问题呢、 嗯、 总结起来，让李律师每次来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下、 嗯、 另外我们也会今年呢也会多多的办一些这种线下的这种活动哈、 嗯、 大家呢如果想了解什么样的，到时候也可以请李律师现场给大家来讲一讲、 嗯、 是吧啊、 嗯、 行，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就先说到这儿哈，这个有、 嗯、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方某呢2016年的7月购买了王某位于某小区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屋呢是学区房，那在补充协议当中呢，王某承诺啊房屋的这个学区名额没有被使用，如果说所述不符啊，以相当于房屋总价款的 20% 向方某来支付这个违约金。同时呢在过户前，王某将房屋内的所有户口去迁出啊，那在合同履行到过户环节的时候，王某呢是多次推诿啊，以后承认自己和儿子的户口还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啊，学区名额也已经被自己儿子用了、 嗯、 这个方某就认为说王某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呢就起诉了啊，要求他腾出啊已经使用的学区名额、 嗯、 而且呢还支付违约金30万元，赔偿损失25万元。 哦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快讯当中啊，很明显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王某是违约了，因为他卖给方某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学区房，他在合同当中承诺这个学区名额没有被使用，结果实践当中呢王某的儿子使用了， 嗯， 所以呢，认为这个方某呢就认为这个王某违约了。那么违约了以后，现在我看了这个诉求啊，对这个方某啊可是不太有利，因为方某呢，我一看他打官司没有经验，他这两项诉求啊，我看全都错了。你看啊，他第一项诉求是要求王某腾出已经使用的学区名额， 嗯， 第二个呢是要求支付违约金30万元，赔偿损失25万元。好，这是两项请求啊，我分这两项请求， 嗯。 第一项请求我觉得肯定他就输了，作为方某他虽然很占理，但是他要求王某腾出已经使用的学区名额，这个诉求本身是法律不能。什么叫法律不能啊、 嗯、 就有些问题法院是可以判的，有些问题是不能判 的。 这个腾出使用的名额法院怎么能给你判啊？法院有什么权利来给你判啊？ 嗯、 这个名额使用不使用他怎么来给你处理啊？比如说人家他儿子都已经用过了、 嗯、 怎么再给你腾出来啊？是吧，就像有些二手房买卖当中说的是卖方应该多少日内把户口迁出，结果没迁出，买方就到法院诉说我要求法院强制卖方把户口迁出， 嗯， 法院给你判不了，他没有权利给你判迁户口的问题，迁户口的问题这个是要通过公安部门来处理的一个事儿，他法院给你做不了这种判决。 嗯， 所以呢虽然方某的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就是他想用这个学区名额，但是你可以要违约金或者是解除合同再买其他的房子， 嗯， 但是你没法要求他给你腾出这个学区的名额， 嗯， 这是属于法律不能。这个呢第一个你就输了， 嗯， 第二个我觉得也有问题，要求王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赔偿损失25万元。大家记住，打这种合同官司那么违约金和赔偿金是不能并存的， 嗯， 你要违约金你就不能要赔偿金， 嗯， 你要赔偿金你就不能单独再主张违约金，这俩只能选一个。但有的听众朋友们问了，说我既有他按合同他既有违约金，那么实际上又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嗯， 那我不能同时主张，我怎么主张？ 嗯， 按照我们合同法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给你约定的比较低，又给你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可以提高违约金的数额， 嗯， 比如说这个案例当中你约定的违约金是30万元， 嗯， 但是给你造成的损失可能是60万元，你可以把这60万元并这个损失并到违约金当中，直接要求违约金60万元。 嗯， 法院会问你合同约定的是30万，你怎么要60万？你说我的损失是什么？ 嗯， 所以我主张违约金是60万，这种主张是没有瑕疵的。 嗯， 哎，所以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一看呢，我就觉得方某呢没有经验，我估计他要吃亏在这个案件当中。 是的， 如果能听到我们这个广播呢，及时的调整诉讼请求，避免损失的产生。 没错，这个很多这个败诉啊，有些朋友觉得是十拿九稳的，为什么会败诉？其实跟他的诉讼请求很有关系。 对， 啊、 有的时候打官司它是讲究规则的，并不是你占理到了法院就一定能支持你。 嗯， 首先你的诉求在法律上要站得住脚。 嗯， 再占理。那么在证据充分，在这三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支持你。 没错啊。好，那我们看看还有这个五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得快一点。 快一点。 对，来看第二条信息啊。近日呢，家住在朝阳区某个小区的林先生反映说，由于这个新旧物业公司呢，因为交接问题发生了矛盾，导致小区的物业施管垃圾杂物随处乱堆放哈、啊，而且有的楼层呢，这消防通道还被堵了，消防设施还丢失损坏啊，而且还有十几栋楼的这个顶层被人加盖了楼上楼，这小区的环境就脏乱差了。那这个怎么办？ 找行政部门来协调协调吧。啊，行政部门来协调协调。 行政部门是吧？ 对对。 嗯，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房屋中介呢，通过向消费市场提供房屋评估、经济咨询等服务，收取这个服务费用的这种报酬吧。那么如果说居间的房屋在交易前啊就已经被法院查封，导致了中介无法帮购房人实现过户，中介能主张服务报酬吗？2月22号啊，从这个无锡市的一个人民法院啊获悉说，该院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个居间合同的一个纠纷，依法驳回了中介的一个诉讼请求。那法官同时也提醒说，房产经纪呢有核实房屋这种权属的义务，同时呢介绍买卖这个法院查封的这种房产呢属这种违约的这种行为。 对，因为这个要是提供居间服务的时候没有查清楚中介公司， 嗯， 那么房子有查封就促成了交易，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付他中介费的， 嗯， 啊，没有问题。 对，这个其实按说也是啊，这个毕竟这个房子最开始它是什么情况，什么性质，你中介就应该弄得很 清楚， 嗯，对，然后你才能去挂上嘛， 对 吧？ 对对 对。啊，来，我们看第四条信息啊，老唐呢将自己的一套房产这个卖掉了，所有的房款全部汇入了女儿小唐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后来老唐呢向女儿要钱，却遭到了这个拒绝。他将女儿就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个要回这个房款。南京的法院呢在审理过程当中就发现说，老唐的房子呢实际是卖了85万，为了避税啊，购房合同里却写成了65万。那近日呢，法院也是驳回了老唐的诉求，并让他补缴这个税款。 啊，这事儿打的有点问题。 啊， 这个问题实际上今天时间关系没法展开。实际上税的问题呢，如果有避税，那么法院呢可以向行政部门发司法建议函，要求他补税。 嗯， 但是这个案子你得给人处理，你不能这案子不给人处理了。 嗯， 如果发现这个房子是老唐的，他女儿拿了，这个钱你应该返还给老唐， 嗯， 是不是？ 嗯， 如果认为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应该是他女儿的，那你就驳回老唐的诉求。税的问题你可以发司法建议函， 嗯， 但是对于人家争议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不处理，驳回人家诉求。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是报道的有问题，还是法院判的有问题。 嗯 啊， 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是不是就需要找到一些这种证据，比如说证明，比如这个房子可能是 这个，对啊，如果这房子要是老唐的，嗯，那他女儿拿了钱，这个钱就要个判给老唐，让他女儿把这钱给老唐。 嗯， 是不是？至于他偷税的问题，法院可以发向税务部门发司法建议函，让他补税。嗯， 对， 但是你不能说他偷税。你连要房款你给人驳了，那你这事不给人处理啊？ 对对对， 这一码是一码。 对， 是不是？ 也是，啊， 你不能说人家一偷税，连权利都没有了这一块。 对，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啊。近日呢，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呢，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工商局，嗯，啊，对这个北京市房屋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示范文本进行了修订哈。新修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呢，示范文本从二月起啊，这个正式的2号正式实施。自4月15号起呢，22号正式发布，4月15号起正式实施啊。据了解，在征求意见过程当中呢，社会各界共反馈意见建议是245条，针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呢，北京市住建委多次的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律师，还有咱们业内的一些机构啊、群众代表来进行了一个研究和论证啊，这是挺好的事儿，嗯， 是挺好，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网签合同吧。 嗯，没错。好吧，我们还有这个一分钟的时间，估计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还有一分多钟，那我就把这个存量房买卖合同最后一个这个快讯， 对， 再说吧， 简单的说两 分钟，一分来钟， 一分钟， 一分钟，那我就简单说一 说 吧。 一下，啊， 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呢，还是有必要来进行完善的。 嗯， 因为咱们原有的这个网签合同呢，客观来说呢，它都是一些格式的一些内容，而且实践当中呢，这个网签合同呢，大家呢，很多呢都不按照这个网签合同来进行履行，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可能签的有买卖合同。 嗯， 网签合同呢更多的呢它是要用来过户用的，可能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使用。 嗯， 现在为什么要进行完善，实际上国家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杜绝阴阳合同。 嗯， 就是要大家要把真实的交易价款在这个网签合同当中予以体现。 嗯， 具体的内容不能走形式主义了，而是要双方真实的做一种真实的一种约定，可能以后的一种趋势就是网签合同也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个合同。 嗯， 哎，是，这是我觉得是和原有的一种区别。 没错。嗯，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我们呢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